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祝大家大年初一 快乐！ 拿红包了吗？ 拿了，陆陆续续。我今天早起的时候，一定是爸爸妈妈给我一个大大封的红包了。 而且我相信这个时候呢，已经四点了， uh-huh. 会不会没有人在听我们节目？ 大家忙着吃饭啊，或者玩游戏啊。 四点这个时间通常，因为我们也是从亲戚聚会跑过来这边的， uh-huh. 就应该是大家都齐聚一堂，在那边各玩各的，小孩跟小孩，大人跟大人， 好啊， 男的跟男的，或者是阿姨跟阿姨，叔叔跟叔叔，然后厨房也一堆人。 那我们罢工喽，不要说话喽，可以吗？我们可以沉默吗？ 反正我们老板应该也在聚会吧。 对，没有人进，Magic Hour 了。 没有了，不过还是很重要。今天的初一是怎么过的？就除了是刚刚早上有去拜年之外，然后现在来工作。 一定不会跟你过了哈。 我没有要你跟我过，你干嘛？而且干嘛初一要打架？ 哎，我初一现在就是跟你过了，过就是四个小时了。我跟你过，我还要来工作。 然后晚上呢？ 晚上也一定是去我的亲戚家那边吃饭咯，肯定就很简简单单啦，没有什么很轰轰烈烈的事情。 其实我还跟你真的不一样哎。 怎样不一样？你会去哪里？ 反而我们家哦，亲戚聚会是不会发生在初一。 啊？嗯，真的吗？ 通常会发生在年初 二，而初五才开始啊。 不懂，因为大家都很忙。反而在我们家，初一到初二是找朋友的。 找朋友？ 真的？ 你给我赌把累 是吗？我是跟通常初一初二是跟我小学朋友们聚会的，或者是中学朋友聚会的。然后等到了初五、初六，可能星期六日这个周末或下个周末，我们亲戚们才会一起聚。 哦， 我们真的不会初一初二去亲戚走村的。 还是因为你的亲戚去别家的亲戚一起聚会， 啊， 所以呢，你们就不能一起聚会了。哦，原来是这样子，完全跟你赌把累的。 因为对面家给的红包比较多。 也对啦，看钱的份上啦。 那初一你又怎么过呢？哇塞，进来勾选骚控 DG 5G 号码0169988889，告诉我们，记得去到勾选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 骚控 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 Gen Now 专属享有无限 5G 流量、无限的网速啊，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骚控 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 设置勾选 Beyond Trend。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Justin Kwan、Miss Kwan、Perry Kate， 通通好运来。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Ying。 年初一快乐！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来来来来来，大年初一嘛，大家开开心心穿新衣，拿新的钱。 拿新的钱，Yes， 没有错。 拿新的红包， 对，没有错。 但是不可以拿新的扫把。 为什么不可以拿新的扫把？ 因为扫把这个字感觉在初一就是很忌讳， right， 不吉利的概念的。 OK，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跟大年初一有关的冷知识啦。传统习俗当中啊，大年初一有很多地方，包括莹莹的家或者是莹莹的妈妈，也是很忌讳扫地这件事情的。 哎， 为什么大家都会那么忌讳扫地呢？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啊？A 会吵到祖先，B。容易呢激起那个灰尘 ，okay. 还是 C 呢把财运都扫走，又或者是 D 呢会影响邻居？ 我觉得是 C 啦，会把这个财运扫走啦，因为大年初一就是你新一年新的开始吧，所以你的财运呢一定是有在了的。如果你大年初一把它扫掉的话，那你这一年来呢可能走一辈子的霉运了，倒霉的运气了。 OK，我们知道在我们传统习俗当中大家都觉得钱很重要， 钱很重要， 可是为什么就偏偏是扫地就是把财扫走？它为什么不可以是可能扫地的沙沙的声音， 沙沙的声音， 就是会不小心吵到祖先呢？就可能有这种，他们觉得啊，祖先有回来我们的家 ， 然后看到你在扫地会吵到他们，会把他们扫走。 哦， 对啊，为什么是把钱扫走？为什么就不是把别人扫走呢？ 把别哦，我有听过一个传说，就是如果你的扫把如果扫扫扫你扫人家脚的话，也是代表着你扫掉他的运气的。 真的假的？ 真的，扫把不可以扫人家的脚的，你会把他真的财运扫走的意思的。我妈妈也是有跟我说过这个传统的说法啦。 那我先把我扫把拿一下。 哎 ，Hello， 不要扫我脚， 扫走， 走开。可以哦，那可以啊，拜拜。 到底是？哎呀，也好，把你捎去亲戚聚会。 哇，我开心耶 ！ABCD 哪一个回来继续猜呀？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朱浩仁和我的十位阿姨舅舅一起合唱的《发玛丽 Family》。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勾选猜猜猜呀！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是跟年初一有关的。大年初一是这个是个大日子， 对， 但是相信很多人可能爸爸妈妈他们还会蛮遵循一些传统的一些习俗 ， 或者一些禁忌的东西了。 OK， 就大家都听过嘛，大年初一基本上就是比较扫地 ， 但到底是为什么呢？听过很多种原因，主要原因是 A 会吵到祖先，还是 B 呢，可能会扬起那个灰尘，又或者是 C 呢，可能会把你的财运给扫走，又或者是 D 呢，会影响你的邻居。我们来听看 Andy 汤泉，你觉得是哪一个呢？ 哎呦，年初一快乐！ 年初一快乐， 我觉得答案是 C 吧，因为为什么不可以扫地呢？就是因为很像扫地啊，就代表很像就是属于扫走那些财运啊，就是。会有那种不好的事情吧，所以我觉得嘞，答案是 C 了。 啊，会觉得好像是C 耶，跟你一样耶。 大家的印象当中就是扫地呢，就是扫走财运的意思，怎么可能影响邻居啊？请问怎样影响嘞？我在家里扫地很安静的，我咻咻咻就好了。 可能邻居他们可能会比较忌讳，担心你扫地的时候把那个尘埃扫走，可是会不小心飘去他家，因为扫的都是那灰尘嘛，不好的东西嘛，所以感觉会把不好的东西扫给你的那个邻居， 哇， 所以也可能会影响邻居，不是吗？ 如果你的灰尘会飘到邻居那里，那证明了你家里应该有几个月没有扫地了。那么多灰尘的吗？ 是有多少灰尘、啊？ 对，是有几厉害啊！你的灰尘会飘到邻居那里， 成何体统啊？为什么好像多少个月没有扫地了？ 是 啊，但如果真的不小心得罪邻居，或者是想要跟邻居打好关系的话呢、 嗯？ 非常简单，那就是揪他一起来看剧、 哎、 啊！新年在家看剧，开开心心可以聊天嘛，对不对？ 那、嗯、 说本周 highlight 呢，就有穿越剧《成何体统》啦，讲述的呢就是菜鸟他刚入行的时候呢，哎，竟然意外成为了书中的这个反派啊，到底他会怎样逆转自己的命运呢？大家可以揪你的邻居好朋友一起来看。2月20号起呢，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更新两集啊，在 Astro On Demand、 Astro Go 和 Suka 你都可以看到哦。 设置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班牛班， 春节到来。 炫皮温泉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Astro 艺人合唱的《好运属于你》。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Ning。 大年初一快乐！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就是和大年初一有关的。 嗯哼， 啊哈，在习俗当中啊，大家都知道大年初一呢，尽可能不要扫地。 是的。 但是有很多说法说，可能是怕钱扫走啦，影响祖先啦，吵到邻居啦。可是最主要比较有根据性的是哪一个呢 ？A 会吵到祖先 ，B 容易扬起尘埃，还是 C 呢会把财运给扫走，又或者是 D 呢会影响邻居啊。这边呢看到呢像是阿信呢，他觉得应该就是 A 会吵到祖先 啊。为什么吵到祖先呢？ OK， 因为阿信的家庭他的妈妈讲他也不确定啦， okay, okay. 他妈妈的说法呢是其实大年初一他们家也是可能会祭祖，就会算是请他们是已经逝去的那些亲人、 嗯、 回到家中，就是开棺引号啦，就想说、啊、看到孩子们啊、 嗯、 聚会这样。所以他觉得可能你扫地的时候呢，他有一种扫走你的感觉、 嗯、 就把那些可能已经已故的祖先给赶出去、 嗯、 或者是会吵到他们、 嗯、 所以阿信觉得应该是 A 吵到祖先。 又好像有可能啦，扫地的时候除了用这个扫把还有用的就是吸尘机嘛、 嗯、 如果你用吸尘机的话可能不小心吸了他的灵魂进你的吸尘机就不好了。 等一下，这个会不会太荒谬啊？这也太荒谬了吧， 小姐，这个是在童话故事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那些阿公阿嬷的灵魂是可以跟现在的科技产生反应吗？ 可能没必要。哎，这样以后我就不用扫地了、 嗯啊、 阿公阿嬷可以帮我扫，他自动开这个吸尘机帮我吸家里的灰尘、欸、 我觉得你先跟阿公阿嬷道歉。 道歉，对不起，我开玩笑的。 啊、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是 A、 嗯、 应该不是吵到祖先、 嗯、 B 容易扬起尘埃，或者是 C 大家一直选的财运扫帚好像比较有可能。那你的答案是什么呢？回来再继续猜猜吧。 守着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我是楚英，在这里祝大家这一年马上有好事发生，马上成功，马上发财，新年红包拿到手软，万事 alright， 酷达达。 生和往事都历历在目，原来已经值得庆祝。来庆祝，来祝福，所有思念来倾诉，一年又一年。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ASHO 艺人合唱的《庆祝》。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来庆祝这个美好的日子，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跟大年初一有关啊，大家都开开心心嘛，在聚会嘛，然后呢也可以少做这个家务。 嗯哼， 这个家务就是 扫地 啊。爸爸妈妈也教你不要扫了，明天才扫了。为什么在很多地方呢都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习俗，说大年初一尽可能不要扫地，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来猜猜。 A， 因为呢传说啊，这样子呢是会吵到你的祖先，还是 B 呢很容易扬起那个尘埃啊，又或者是 C 呢可能会把你的财运给扫走，又或者是 D 呢会影响到邻居。 目前为止呢，最多人选择真的是 C 啦，会把这个财运扫走的啦。A、B、D 都觉得很荒谬，所以没有人选择了。 可是毕竟财运这个东西，它也是看不见的， 是看不见的东西。 所以你真的觉得 你为什么看不见？因为你没有财运。 你现在给我道歉，我大年初一不 财运。 你现在给我道歉，不然大年初一我要把你两巴掌了。 喂，大年初一不要说这样的话啦！ 你自己跟我讲我没有财运， 因为你看不到吗？ 跟全是其实确实啦，因为我们都存在银行。很少用实体的 cash 了， 是啊， 啊，代表我们的那个银行里面的那个存款是越来越多的， 大家都 那个数字是越来越多的， 是的，所以答案真的是 C 吗？会扫走这个财运吗？ 你先给我道歉， 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你确定吗？ 我确定是 C， 恭喜莹莹小姐， 答对， 答对了。确实啊，在传统习俗当中呢，真的是有一个说法呢，是因为他们会觉得大年初一的时候，财神会把财富送到家门口。 哦，福到福到 福到，因为新的一年福气也来，财运跟着来。当然，这只是一个传统习俗，所以以前老一辈呢就有一个说法，就觉得你扫地的话，就把这些天外来的财物都给扫走，把你的财运给扫走，连本带利，连你原本的财富也扫走。所以爸爸妈妈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觉得新年。就是先不要扫地，这样的一个概念。当然这个只是一个传统习俗，如果你家可能真的是需要打扫的话，还是可以去打扫啦。 看你要不要信， 因为像我的像我妈妈就是这样。 怎样？ 因为以前我妈妈他们也是很难坚持的，可能白天讲说不要扫地，然后因为有时候新年不是有尘埃啊，亲戚又来聚会啊。 OK 然后妈妈讲说过了十二点可以扫了。 还是忍不住了， 就觉得还是要干干净净。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习俗了，大家就是应景应景就好，学起来吧，好不好？ 给一首这个雪碧要穿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